奉至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这是一张经，我降示它，并以它为定制，且在其中降示许多明显的迹象，以便你们记忆。淫夫和奸夫，你们应当各打100鞭，你们不要因为怜悯他俩而减免真主的刑罚。如果你们坚信真主和末日，叫一伙信士监视他俩的受刑。奸夫只得娶淫夫或娶多神教徒，淫夫只得嫁奸夫或嫁多神教徒，信道者不得娶他。凡告发贞洁的妇女而不能举出四个男子为见证者，你们应当把每个人各打80鞭，而且永远不可接受他们的见证，这等人是罪人，以后悔过自新者除外，因为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凡告发自己的妻子除本人外别无见证，他的证据是指真主发誓四次，证明他是说实话的。第五次是说他甘受真主的诅咒，如果他说的谎言，他要避免刑罚，必须指真主发誓四次，证明他是说谎的。第五次是说他甘受天谴，如果他是说实话的。假若无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，如果真主不是至赦的，不是至睿的，造谣者却是你们中的一伙人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，其实是有益的。你们中的每个人各应当受他所谋求的罪恶，他们中的罪魁应受重大的刑罚。当你们听见谣言的时候，信士和信女对自己的教包为何不做善意的猜测，并且说这是明显的谣言呢？他们为何不列举出四个见证来证明这件事呢？他们没有举出四个见证，所以在真主看来，他们是说谎的。若无真主在今世和后世所赐你们的恩惠和仁慈，你们必因诽谤而遭受重大的刑罚。当时你们道听而徒说，无知而妄言，你们认为这是一件小事，在真主看来却是一件大事。当你们听见谎言的时候，你们为何不说我们不该说这种话，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这是重大的污蔑。真主劝告你们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，如果你们是信士。真主为你们阐明一切迹象，真主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凡爱在信士之间传播丑事的人，在今世和后世必受痛苦的刑罚，真主知道，你们却不知道。若无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仁慈，如果真主不是仁爱的，不是至慈的，他早就惩罚你们了。信士们啊，你们不要追随恶魔的步伐，谁追随恶魔的步伐，恶魔必命令谁干丑事和犯罪行。若非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，主永远不使你们中的任何人清白，但真主使他所抑郁者清白，真主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你们中有恩惠和财富者，不可发誓说永不周集亲戚平民即为主道而迁居者，他们应当恕饶，应当原谅。难道你们不愿真主赦宥你们吗？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凡告发贞洁而且天真烂漫的信女的人，在今世和后世必遭诅咒，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。在那日，他们的舌头和手足都要反证他们之行为。在那日，真主要使他们享受他们所应得的完全的报应。他们要知道真主才是真实的，才是显著的。恶劣的妇女专配恶劣的男人，恶劣的男人专配恶劣的女人，善良的妇女专配善良的男人，善良的男人专配善良的妇女。这等人与恶人所说的全不相干，他们将蒙赦宥，并享优厚的给养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不要进他人的家去，直到你们请求许可向主人祝安， 这对于你们是更高尚的。真主这样指导你们，以便你们能汲取教诲。如果你们发现别人家里没有人，你们就不要进去，直到你们获得许可。如果有人对你们说请转回去，你们就立刻转回去，这对于你们是更纯洁的。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。如果房屋内没有私家居住，而其中有你们自己的财物，你们无法走进去，真主知道你们所表现的和你们所隐藏的。你对信士们说，叫他们降低视线，遮蔽下身，这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，真主却是撤知他们的行为的。你对信士们说，叫他们降低视线，遮蔽下身，莫露出首饰，除非自然露出的，叫他们用面纱遮住胸膛，莫露出首饰，除非对他们的丈夫、他们的父亲、他们的丈夫的父亲，或他们的儿子，或他们的丈夫的儿子，或他们的兄弟，或他们的兄弟的儿子，或他们的姐妹的儿子，或他们的女仆，或他们的奴婢，或无信誉的男仆，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，叫他们不要用力踏足，使人得知他们所隐藏的首饰。信士们啊，你们应当全体向真主悔罪，以便你们成功。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你们善良的奴婢，你们应当使他们互相配合。如果他们是贫穷的，那么真主要以他的恩惠使他们富足。真主是富裕的，是全知的。不能娶妻者，叫他们极力保持贞操，直到真主以他的恩惠而使他们富足。你们的奴婢要求订约赎身者，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是忠实的，你们就应当与他们订约，而且把真主赐予你们的财产的一部分给他们。如果你们的婢女要保守贞操，你们就不要为了今世生活的福利而强迫他们卖淫。如果有人强迫他们，那么在被迫之后，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我却已把许多明白的迹象和在你们之前逝去者的先例，以及对于敬畏者的教训降示你们。真主是天地的光明，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，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，那盏灯在一个玻璃罩里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，用吉祥的橄榄油染着那盏明灯。它不是东方的，也不是西方的，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，也几乎发光，光上加光。真主引导他所抑郁者走向他的光明。真主为众人设了许多比喻，真主是全知万事的。有些寺院，真主允许建立之，并允许在其中颂扬他的真名，在里面朝夕赞颂真主超绝万物的。使若干男子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纪念真主，谨守拜功和玩纳天课，他们畏惧那心花眼乱的日子，以便真主以他们的行为的善报赏赐他们，并以他的恩惠加赐他们。真主无量的供给他所抑郁者。不信道者的善功恰如沙漠里的纯井，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，等到他来到纯井的地方时，没有发现什么，却发现真主在那里，真主就把他的账目完全交给他。真主是清算神速的。或如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，波涛澎湃，上有黑云，黑暗重重叠叠，观者伸出手来时几乎不见五指。真主没有给谁光明，谁就绝无光明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凡是在天地间的人物和展翅的群鸟都赞颂真主是超绝的。他的确知道各物的祈祷和赞颂，真主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。天地的主权只是真主的，真主是独一的归宿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真主是用缓缓的移动而加以配合，然后把它堆积起来，你就看见雨从云间降下。它从天空中，从山岳般的云内降下冰雹，用来折磨他所抑郁者，而免除他所抑郁者。电光闪闪，几乎夺取目光。真主使昼夜更迭，对于有势力者，此中却有一种借鉴。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，其中有服步行走的，有两足行走的，有用四足行走的。真主创造他所抑郁者，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 我却降示许多明白的迹象，真主指导他所抑郁者走向正路。他们说，我们已信仰真主和使者，我们已经顺从了。此后他们中有一伙人违背正道，这等人绝不是信士。当他们被召归于真主及其使者，以便他为他们而判决的时候，他们中的一伙人突然规避。如果他们有理，他们就贴服的忙来见他。他们的心中有病呢，还是他们怀疑呢，还是他们恐怕真主及其使者对他们不公呢？不然这等人正是不义的。当信士被召归于真主及其使者，以便他替他们判决的时候，他们应当说，我们已听从了。这等人却是成功的。凡顺从真主和使者并且敬畏真主者却是成功的。他们指真主而发出最热忱的誓言，如果你命他们出征，他们必定出征。你说，你们不要发誓，合理的服从是更好的，真主却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。你说，你们应当服从真主，应当服从使者，如果你们违背命令，那么他只负他的责任，你们只负你的责任。如果你们服从他，你们就遵循正道，使者只负明白的传达的责任。真主应许你们中信道而且行善者说，他必使他们带他治理大地，正如他使他们之前逝去者带他治理大地一样。他必为他们而巩固他所为他们加纳的宗教，他必以平安代替他们的恐怖。他们崇拜我而不以任何物配我，此后凡不信道者都是罪人。你们应当谨守拜功，玩纳天客，服从使者，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。不信道者，你绝不要以为他们在大地上能逃避天谴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归宿真恶劣。信士们啊，教你们的奴婢和你们中尚未成丁的儿童三次向你们请示，成礼之前，正午脱衣之后，宵礼之后，这是你们的三个不防备的时候。除此之外，你们和他们无法随便往来。真主这样为你们阐明一些迹象，真主却是全知的，是智睿的。当你们的孩子成丁的时候，教他们像他们之前成丁者一样，随时向你们请求接见。真主这样为你们阐明他的迹象，真主是全知的，是智睿的。不希望结婚的老妇脱去外衣而不露出首饰，这对于他们是无罪过的。自己检点对他们是更好的。真主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与人同席对于盲人是无罪过的，对于瘸子是无罪过的，对于病人也是无罪过的。无论在你自己的家里，或在你们父亲的家里，或在你们母亲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弟兄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姐妹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叔伯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姑母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叔父的家里，或在你们姨母的家里，或在由你们管理钥匙者的家里，或在你们朋友的家里，你们饮食对你们是无罪的，你们聚餐或分食对你们都是无罪的。你们进家的时候，你们当对自己祝安，真主所制定的吉祥而优美的祝词。真主这样为你们阐明一切迹象，以便你们了解，信士只是信仰真主及其使者的人。当他们为任何要事而与使者聚会的时候，他们不退席，直到他们向他请求允许。向你请示者却是信仰真主及其使者的。当他们因私事而向你请示的时候，你可以允许你所抑郁者。你当为他们而向真主求饶，真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你们不要把使者对于你们的召唤当作你们互相间的召唤，真主却是认识你们中溜走着违抗他的命令者，叫他们谨防祸患降临他们，或痛苦的刑罚降临他们。真的，天地万物却是真主的，他却已知道你们的实情。当他们被招到真主那里，他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，真主是全知万物的。 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